见证你成长，永远为你鼓掌。 下面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吴宗宪的歌《屋顶》。吴宗宪16岁的时候就一个人到中国台北进驻民歌餐厅唱歌。1987年的时候，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但是一直处于歌红人不红的那种状态。之后他进军电视综艺，成为了现在我们知道的红极一时的主持人。可能一个选择就会改变你的一生。 在沙发上向母亲温暖臂弯，转到昨天的频道，让声音驱走寂静，总是同样的剧情，同样的对白，同样的空白。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只有几句消息的彼此问候，记着两段的猜测，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虽然几句消息的彼此问候写在前未来的手，是这样的日子需要在沙发上向母亲温暖臂弯，转到昨天的频道，让声音驱走寂静，总是同样的剧情，同样的对白，同样的空白。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只有几句消息的彼此问候，记着两段的猜测，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虽然几句消息的彼此问候写在前未来 来的手，是这样的日子需要改变。 看到一句话说，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了，那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加接近幸福一点，觉得很有道理。 你说你好孤独，日子过得很辛苦，早就忘了如何寻找幸福，太多的包袱显得更加无助，在没有音乐的时候很想一个人跳舞，跟不上你的脚步，干脆就说迷了路，干脆就继续麻木，对你有没有帮助，可以笑也可以哭，不一定要别人保护，不要让现实残酷把你赶上绝路。 1999年的时候，叮当背上背包一个人离家出走，去寻找他的音乐之梦。叮当从家乡浙江一路唱到了台北小巨蛋，成为了继王菲、那英、宋祖英之后在台北小巨蛋成功举办歌唱的内地女歌手。

在弯道红尘中和走过了爱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你还是坠落，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像一个真爱，还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在你的未来，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 很多人晚上很喜欢吃宵夜，我觉得不一定是因为饥饿，可能是因为寂寞。食物不光能够暖胃，还能够暖心，它在每一个孤独的时刻抚慰着寂寞和空虚，你说呢？ 我都愿意活在同样的空气里，你却喜欢偶尔不呼吸，我不想你默然离开，留我在天平里，让我失去重心。

大部分人的成长过程是原来觉得自己挺努力优秀的，到发现还有很多比你更努力优秀的人。一首金莎和林俊杰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创作灵感呢来自于林俊杰和金莎的一次聊天。那一次聊天当中，金莎谈到了自己在三亚拍摄广告的时候的一段感情邂逅。林俊杰听着金莎的倾诉，音乐的旋律就已经在脑海当中记录了，于是林俊杰连夜赶制出了这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陪你一起来听。 只剩寂寞跟沉淀，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 即使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绿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飞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吹光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 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 九精英有话说， 相信是成功的开始，创新是成功的过程，成功是坚持的结果。 在明天的生活中，你可能闭上眼睛，或者是呢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或者是发挥一个小小的创意，让你的生活变得不一样的，这样的想法去试试看吧。 我觉得创业更多的是需要不忘初心，有一个好的新的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另外要有格局，要有胸怀，使更多的有同样梦想的人一起分享这个新的生活方式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幸福和快乐，当然也包括这个痛。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我觉得经典的定义就是无论时间过了多久，都会在人们心里留下很深很深的记忆的东西。最近很喜欢听林忆莲的歌，我觉得这些都是经典。 关于经典的定义，我觉得能让人怀念的，所有有情怀的东西。我比较喜欢林俊杰，他的《故事细腻》这首歌我觉得很经典。 在我看来，经典就是不管经过多少年，经过多少的变化，在听到或是提及都还是会觉得很触动很感动。我认为的经典歌手周杰伦，虽然听起来没有那么久远，但是的确从小就听他的歌曲。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